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。 产品我来卖，

都敢去试一试，总之不会往后看。人失意，似叫天不应，心中几番的泄气，仍未会想过跟风换厚面皮。人务求是高峰的国家，未灰心可以再等巅峰一天，不必随俗世去争事，还是信服天，只知道没有等到落天，人事不改半天，当一天人无求心中真正自由才真正拥有，当一天人无求举杯再高歌，人仍然无比自我，成就即使不算多，愿风干的眼会安详，能紧守心中志向，无问对不对，新冲击都敢去试一试，总之不会往后看。人失意，似叫天不应，心中几番的泄气，仍未会想过跟风换厚面皮。人务求是高峰的国家，未灰心可以再等巅峰一天，不必随俗世去争先，还是信服自然，只知道没有等到目前，人事不改半点，当一天人无求心中真正自由才真正拥有，当一天人无求举杯比自我成就即使不算多，愿风干的眼会安详，能紧守心中志向，无问对不对。 城市之光。

说，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。 马兆骏他有写过上千首歌，而且呢曲风是非常的多元和丰富的，从清新到通俗都是被他囊括了。而他呢是帮别人做嫁衣多年之后，才在1987年的时候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。其中这一首《我要的不多》呢，是由袁琼琼填词，由他自己谱曲的，也是一首很温柔的佳作了。接下来听的这一首粤语歌名字叫做《人间世外》，听到这个名字呢可能会不太熟悉，但是曲子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，这就是南泥湾的粤语版本。而这首歌很多人有翻唱，包括崔健、徐小凤，还有今天要听到的邝美云。 据说你永生不老，看厌了众生世情， 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，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走无忧。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。 各位好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阴，东风三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低气温23度。预报有雨，请大家出门带好雨具，做好防雨措施。今天的限行尾号数字呢是4和9，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。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，维修理赔限时团购，最高可免工时费，首次进场工时5折，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，另赠送微波炉。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，咨询热线6122-9988。

看着费玉清这首歌的视频，然后反反复复的听着这首歌，在揣摩着歌词的情绪，还有一些内涵的故事。我想很多朋友会有很多80年代的种种情景浮现在眼前吧。而当时费玉清的头型呢，恰好是当年流行的叫三节式啊，那个时候应该是男女青年通用这个发型。接下来来一个大的跨度，我们要听到的是蔡依林的《完美》。 是想终身用完美定义女人遥远的灵魂，在谁的躯体里封存，光彩缤纷惊艳了所有眼神，懂爱的人才能够得到一个吻，释放我的爱，我要你过来。 这首《完美》收录在蔡依林发行的第八张的国语专辑《舞娘》当中，同时呢，这也是力士品牌广告的主题曲。继续来唯美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风吹麦浪》，这是李健作词作曲的歌。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他的时候，应该是在春晚上听到李健还有孙俪的对唱哦。后来在2014年呢，这首歌还获得了第25届金曲奖最佳编曲奖。

闪着不来，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，为了你上山下海，为了你掏空口袋，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， 这一首单曲《女孩》呢，是请到了 hold 住姐谢依霖来出演 MV 的女主角。我想你应该猜到，这不会是那种很唯美浪漫的感觉了。没错，里边呢就是各种的打闹啊，而且更为有趣的是，这两人首次见面呢，维里安刚第一眼见到谢依霖的时候，正要过去打招呼，却一脚踩空了，整个人就摔倒在他面前。可是这样打招呼是不是太有礼貌了一点，竟然是跪下请安哎，所以当场应该是偶像包袱碎了一地了。好，接下来听三个女孩的歌 SHE Remember。 我

希望这个时候这样的音乐，哪怕不是令你陶醉的，也会在未来某一天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军说过的这些话。希望冬天让你温暖，在夏天的时候也能够给你吹来凉爽的风吧。听到温岚《夏天的风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。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七月的风懒懒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，不久后天慢慢的阴着，雨后雨下过，夜夜夜夜气温爬升的无法再忍受，锁起你上的双眼，让想象人 忧愁，他微笑着。